4009199969。 北京时间8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咱们的话题很特别，用一个词来简单概括的话就是行头。这行头呢，是对传统的戏曲服装的概括称谓，沿用到现在也可以泛指一切戏曲演出的用具，有时候甚至可以泛指其他的服装。行头这两个字啊，看似简单，但它可不是个简单的东西。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走进传统剧装的制作行当，跟大家聊聊行头和行头匠人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行头是对传统戏曲服饰的泛指，咱们今天主要聊的呀是国粹京剧的行头，也就是京剧戏装。京剧戏装大致可以分成6大类：长袍类的、短衣类的、铠甲类的、盔帽类的、学歇类的，还有其他辅助性的装饰性的东西。每一个类别的服饰都有它自己深厚的学问，什么大衣箱、二衣箱、三衣箱、盔头箱、旗包箱，外加梳头桌，号称5箱1桌。那咱们今天啊，就先从其中的一类盔帽类开始说起。在北京有这么一条不足500米的街道，北起朱市口东大街，南至天坛路，这条街道叫西草市街，在那里就凝聚了许多有关京剧行头的回忆。说起最早的一家戏衣庄，名叫德厚春绣局，是一个叫李春的刺绣艺人在1900年左右设立的。上世纪20年代，李春和李淑芳、李子厚三人一起成立了一家三顺戏衣庄，他们三个各有所长，优势互补，三顺戏衣也就成为了当时剧装行业的龙头老大。而三顺戏衣庄的崛起也促进了整个剧装行业的发展，更多的剧装店铺就在西草市街一带陆续开业了。到了上世纪80年代，西草市街依然是有名的戏庄一条街，整条胡同都因为戏庄而火爆，全国各地的顾客踏破门槛，京城老字号的北京剧装厂也坐落在这里。90年代之后，前门大街、西草市大街陆续开始了拆迁改造，这条街上的不少京剧服装店就都搬走了。如今的戏庄一条街早已经没有了当初门庭若市的模样。那回到咱们要说的盔帽类的京剧行头，在梨园行里它还有个专门的行话叫盔头。在西草市街上就有这么一位盔头匠人，叫万世杰。39年前，19岁的万师傅进入北京市无线电元件3厂工作。这家工厂的名字跟无线电有关，但它的前身其实是北京盔头社，是专门制作京剧盔头的。万师傅刚进厂的时候还不能直接做整活，要先从拔铁丝、做一个小龙头、小蝴蝶这样的基础活开始干起。就这样，17年如一日，万师傅从简单步骤到熟练掌握绒球行、点绸、点缀、软金等各种技艺。后来可以独自完成颇具难度的翠凤冠的制作， 成为了一位手艺精湛的匠人。再后来，随着时代变迁，做盔头不像以前那样待遇优厚了。万师傅的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厂子的工资已经无法支撑起学费了。万师傅就在西草市街80号的一间平房里开起了自己的车间。那时候到他那儿订活的都是门市和票友。盔头常见的样式有200到300种，种类是没有止境的。人家说一种就得做一种，既要创新，又要做到一步不换形，那是相当不容易了。制作一顶盔头，光是硬胎的制作就13道工序，其中的任意一道工序都有可能花费一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一顶凤冠更是要做半个月。虽然万师傅已经是京城中为数不多会做盔头的匠人了，可是他的盔头仍然没有涨过一分钱，最贵的凤冠也不过2000多元。正是因为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京城里坚持做盔头的师傅也是越来越少。万师傅曾经有2个徒弟，一开始是主动上门拜师学艺，后来发现微薄的收入难以养家糊口，最终还是放弃了。今年58岁的万师傅如今已经退了休，盔头这门手艺也从他的生计变成了他的爱好。尽管如今这门生意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红火了，但万师傅仍然希望他的技艺可以传承下去，让这门古老的手艺重新焕发青春。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京剧的行头。刚才说到了西草市街上的盔头匠人万师傅，同样坐落在西草市街上的还有作为京城老字号的北京剧装厂。那这个时段我们就跟随北京剧装厂的副厂长兼总工艺师孙颖来了解那里的故事。孙颖19岁从工美技校毕业之后就来到了剧装厂工作，一晃已经40多年了。刚进厂，他被分配到了设计资料室，跟着几位行业大家学习传统戏装的图案设计。学艺的时候他掉过不少眼泪，不知道自己哪儿做得不好。生旦净末丑五类不同的戏的图案也要学。孙颖不仅下苦功夫琢磨业务，还深入每个工序和老师傅们请教技法，很快就能独当一面了。在师傅的指导下，他相继为张君秋等数十位京剧表演艺术家们独立设计了近100件的剧装图案。前头我们介绍的万师傅是专门做盔头的，那北京剧装厂做的行头类别就多多了，比如和盔头类似的还有演员头上的翎子。翎子是演员显示功力的一个重要道具，过去有的名角可以对近3米的翎子控制自如，但如今的舞台上有演员耍1米5的翎子就已经相当少见了。孙颖说，这不仅是和演员的水平有关，同时也是因为现在超过1米的翎子都已经非常少了。翎子出自河南雉鸡的尾羽。孙颖听老师傅讲，过去常用1米8、2米的翎子，可他进厂20多年见过最长的翎子只有1米5。即使这样，用整根雉鸡尾羽做成的翎子也不多见，大多是用几段大量古装电视剧的服装制作工作，也为老手艺找到了新的展示空间，让这些从京剧行头中诞生的传统技艺进入到了当代的文化市场当中。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咱们今天聊的是京剧行头，前面说了不少匠人故事，接下来咱们来介绍一下京剧行头中知名度可能是最高的一样东西，那就是点翠。您可能还记得前两年啊，有一位京剧的青衣演员在自己的微博上晒了一下他的点翠头面，没想到竟然引发了一场和网友的骂战。有不少动物保护者们纷纷站出来指责这种使用翠鸟羽毛的行为。事实上，点翠是一种中国古老的金属细工技法，是首饰制作中的一个辅助工种，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了，到了清末民初更是盛极一时，从宫廷流传到了民间。那个时候自然还没有什么动物保护的意识，很多名角大家们都会为自己定做一套精美的点翠头面。当然了，翠鸟现在是保护动物，真正的点翠头面已经很少见到了。戏曲舞台上的点翠头面也早已经用点绸来替代，您要欣赏到最精美的点翠发饰，恐怕只能去故宫博物院看一看了。点翠顾名思义，就是用翠鸟的羽毛来点缀金银首饰。翠鸟是一种生活在我国福建南部和广东一带的鸟，背尾和双翼都长着亮蓝色而且泛着荧光的羽毛，这种羽毛在不同的光线下可以呈现出皎月、湖色、深藏蓝等不同的色泽，光彩夺目，富于变化。在染料工艺被发明以前，翠鸟羽毛是一种不可多得的装饰材料，常被用来跟珍珠、宝石和黄金镶嵌在一起。以翠鸟羽毛用作装饰的历史非常之悠久，很有可能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大家非常熟悉的买椟还珠的故事，那个椟也就是盒子，就是基于羽翠的，说明它是用翠鸟羽毛来装饰的，因此才如此珍贵。点翠工艺的高峰出现在清朝，制作技艺非常复杂，需要先用金、银、铜或者鎏金的金属做成底座，再把翠鸟羽毛剪切后仔细地镶嵌在座上，要求贴得平整均匀，不露底子。清朝皇宫的后妃们有不少首饰都是用点翠工艺制作的，从簪插、头花、耳环到团扇、插瓶、盆景等等，可以说处处翠色，成为了当时的一种时尚风。就连内务府都专门设立皮库，负责管理和收集翠羽，还有银库专门设有三名点翠匠，专门负责翠活计。如今在故宫博物院珍藏的点翠首饰中，最有名的就要数明朝万历皇帝的两位皇后的凤冠了。这两个凤冠都是从明定陵出土的，是现存的最具代表性也是最华贵的点翠首饰。1958年，北京市文物局曾经对定陵凤冠做过修复，当时这两件凤冠残损都比较严重，每件凤冠需要200只翠鸟的翠绒才可以修复，而根据色泽筛选，每100只翠鸟里只能选出5-6只来，材料的淘汰比例高达95%。这么一算，两件凤冠的修复需要400只翠鸟，那么所筛选的翠鸟总数就接近1000只，简直是超乎想象了。出于保护自然生态的考虑，这次修复也成了咱们国家唯一的一次大型的采集翠羽的活动。1933年，中国最后的一家点翠厂终于关闭，原因就是翠鸟的羽毛已经绝世了。与此同时，人们开始用烧蓝等工艺来取代点翠。不过点翠工艺一直被延续在了戏曲行头当中，当然点翠头面不是任何旦角都能佩戴的，戏曲的服化道都有着严格的规矩，点翠头面主要是给身份高贵的女性角色使用的，比如杨贵妃、杜丽娘、崔莺莺等等。在梅兰芳的时代里，拥有一整套定制的点翠头面是很多名角的正常配置，这是他们登台的行头，也有一个演员的脸面。现如今点翠头面虽然已经几乎不再生产了，但在很多知名的戏曲名旦手中多少还是会藏有一两套珍藏的点翠头面，大多数都是师承而来的，只有在特别重要的演出场合才会用来上妆，带给大家惊鸿一瞥的惊艳记忆。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风从哪里来？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京剧的行头。前头说到，不少珍贵的行头，比如点翠头面，如今都很难在市面上看到了。演员头上两三米长的翎子，如今也已经不多见了。前几年陈凯歌导演拍摄电影《梅兰芳》，就遇到了行头上的难题。想要复原梅兰芳那个时代，到哪儿去找那么多行头呢？1946年出生的冯长城就出现在了电影《梅兰芳》的演职员表上，而他为电影付出的就是他收藏的各种行头。冯老爷子在京城的票友圈里颇有名气，被称为京城第一香。他幼年的时候家就住在北京戏校附近，从每天看学生们练功吊嗓子，到后来自个儿去蹭戏，对京剧是越来越痴迷。参加工作之后，他很快加入了单位的京剧队，专攻小花脸。后来嗓子倒了仓，他又成了专管行头道具的香官。因为痴迷京剧行头，冯老爷子还一度被单位误认为旷工，差点被开除。冯老爷子为了收藏行头，可以说是近乎于穷的掉渣。他不仅把平日的工资都置办了行头，就连为独生女儿买房的压箱底儿钱也全都挪用了，最后女儿只得租房住。您要到冯家转一转，在他家原本就不宽敞的老式三居室里，那都没多少插脚的地儿，凡是空地都堆满了他收藏的行头。2008年电影《梅兰芳》的拍摄需要大量的戏服，剧组先是向各个京剧团去借，可是考虑到自家都有演出，每家剧团都不可能同时提供那么多来拍电影。后来剧组得知冯长城的藏品多得可以同时购演几出大戏的，而且其中不乏精品，于是陈凯歌导演就干脆请冯长城坐镇剧组，一待就是两个多月。剧中使用的戏服大多数都是冯老爷子的藏品。自从梅兰芳上映之后，冯老爷子的生意也忙了起来，常常有影视剧组慕名而来参观他的宝贝。有些人祝贺冯老爷子靠收藏发了财，他只是轻轻一笑。真正搞京剧服饰的人，追求的不是像商人一样买来卖去。冯老爷子不仅收藏戏服，他还能自个儿设计戏服。平时冯老爷子最爱看戏曲频道，也格外注意演员们穿的戏服，一旦发现哪种样式好而自己的收藏中没有，他就当场画下样式，标明尺寸和花纹，传真到戏服生产厂家来定做。他设计的每件戏服都是用最好的材料，请最好的绣工。比如为制作《赵氏孤儿》中的那件蟒袍，仅仅是真金丝线就用掉了几万根。这件用全金线的蟒袍历时2年手工缝制，戏服完成之后针针工整，根本找不出瑕疵。收藏离不开专业知识，戏服的收藏也是一样。收藏戏服最难的就是防霉防蛀。一般的剧团在演出结束之后都要在太阳底下晒戏服，封箱前要用白酒喷洒，再加上樟脑丸再装箱。因为戏服上有精美的刺绣图案，为了使服装挺阔，还会在背面刮浆，所以戏服不能洗，一洗就废。冯老爷子收藏的戏服大多数是全新的，但仍然需要每年都晒。这么多服装光搬出来晒就要费不少劲，买樟脑丸一次就要几百块。因此冯老爷子的戏服轻易不外借，但对一些票友的演出他倒情愿免费借出。因为热爱，冯老爷子把一生的积蓄全部投入到对京剧服装道具的收藏当中，而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将他多年幕后出箱的技巧整理成书，留给后人。今天时间有限，关于京剧行头的历史和故事咱们就先聊到这儿。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